小乖乖来门，小乖乖来来，我们说个你们猜猜， 小乖乖 什么长长的唱上天，那样长长的海中间， 小乖乖 什么长长的迈开前，那样长长长长的每个天，快来猜猜，你们说给我们猜猜， 小乖乖 我知道很可爱，来来来我说给你们猜猜， 小乖乖 我知道你很可爱， 小乖乖来吗，小乖乖来来，你们说跟我们猜猜，幸福叉叉门叉上天，烈奥叉叉门嘿中间，阴血叉叉门每个血丝血叉叉叉叉门每个钱， 小乖乖来门小乖什么团团们团上天，那样团团们海中间，什么团团们迈开前，那样团团团团们没跟前，我知道很可爱，来来来你说来我们猜猜，我知道你很可爱， 猜猜。